嘅仁者然后系东方有山就是浩若铁围，咁啊仁者咧就系、是、指普贤菩萨，因为上文咧就普贤菩萨啦，问地藏菩萨噶嘛，咁啊地藏菩萨说出地狱有几多种唔同种种嘅名号，以共地狱里边所有种种唔同嗰啲恶报嘅境界。咁啊，既然由普贤菩萨答问，所以现在地藏菩萨答复之时，亦都系答呢个普贤菩萨所问啦。佢话仁者，在呢个莲浮提嘅东边有个山咧，叫做铁围啊，但其山就黑碎，无日月光啊。佢话呢个山咧都系黑麻麻嘅。一啲嘅日光月光都冇啊，终年到晚啊，多生多劫都系黑麻麻啦。咁啊，只有佛嘅光咧，先至可照得到啊。若是话无佛出世啊，冇呢个佛光普照咧，咁啊呢个铁云山内永远都系黑暗，无日月光。佢有大地獄，就叫做無間，咁啊又有地獄，咁明大阿鼻，咁其實無間地獄苦咧，與呢個大阿鼻地獄個苦咧，都冇乜兩樣啊，同樣係咁重噶啦，只不過呢個名字唔同，都係純粹咧做呢個極惡者，所謂五逆十惡啊。所做的都是伤天害理啊，违背这个良心的事，所以就堕于这个大地狱，你的受苦，那么指个无间地狱，大阿鼻地狱呢，就说这个地狱的种名，那么向下呢，就说啊，这个地狱的别名，即是一种一种的地狱的名号呢，咁啊说出，咁所以此一品呢就叫做地狱啊名号品啊，咁啊亦即是啊答复呢普贤菩萨之所问啊，咁啊地狱的名号啊系有几多呢？地狱的名号系叫做乜嘢名呢？所以現在地藏菩薩呢就一一呢來到說出啦，個佛有地獄就名曰四國，咁點樣地獄名為叫做四國呢？所謂四國者就好似一間屋咁樣呢，咁佢就四四方方，咁啊，既然四方有四个角啦，咁啊，但系咧呢间铁屋啊，佢呢四个角咧都系用嗰啲铁咧为墙壁，等于话坚而且实啊。咁啊，呢个地狱嘅罪人喺里边受苦咧，想走都走唔甩嘅，咁啊，佢就名曰四角，不服有地狱。就名曰飛刀啊，飛刀就即係刀輪，就等於咧我哋舊時做細路仔嘅時候啊，咁啊射嗰啲飛鏢一樣。咁啊，我哋做細路仔射飛鏢咧，咁啊射中呢個中間呢個心啦，咁啊或者有幾粒麻糖啊獎賞啦，咁啊得個玩字。咁啊，現在呢個飛刀嘅形狀咧係差唔多。但佢就唔係得個玩字喎，而係嗰啲飛刀飛出去啊，刀刀都係飛向呢個墮地獄嘅人呢、這個身體，呢、這個飛刀一飛到佢呢個肉體啊，呢、這個肉體都要裂開啊，好似嗰啲蓮花開一樣，咁啊變成嗰啲肉咧裂開，嗰啲血流出。當然就好痛苦啦，而且唔係一把兩把，係 是那些飞刀呢不停地飞向自己的身上，那就名为叫做飞刀。那伏有地狱就名曰火箭，那就是蛇箭，那就用那些箭呢有火的烧得热热的，那就射向这个罪人的身上，那就当然是一件苦事了。不伏有地狱就名曰隔山，那么这个地狱呢它就好像两个山那样高高的，但是彼此相去就不是几远。那么这个道地的罪人啊，他坐到这个隔山地狱当中呢，由于他这个业力所感啊，这两个山就自然慢慢地就合埋了。那么这两个山合埋，向这两个山中间的罪人啊，就当然被这两个山来夹住啊，咁就夹到粉身碎骨，咁就名为叫做隔山地狱。个伏有地狱就名曰通枪啊，咁啊呢啲枪咧就系用嗰啲竹啊，只用嗰啲木啊，佢哋削到个尖尖咁啊，咁啊每一支咧都插在呢个罪人呢个胸怀一背，即个胸前或者背后，咁当然亦系好痛苦嘅事。个伏有地狱就名曰铁车啊，咁啊呢个车咧系用铁造成嘅，咁啊呢个堕地狱嘅人瞓响个地下咧，咁啊呢个铁车咧就在佢呢个身体上啊碌过去，咁啊当然亦罪人咧呢、这个身受咗阶段啦。不伏有地狱就名曰一个天床啊，咁啊呢种就系生前，咁啊专门咧系奸淫啊别人嗰啲妇女，在呢个床上咧做呢个奸淫之事啊，所以佢现在堕于呢个地狱之时，咁啊佢嘅业力所感啊，咁啊佢所见嘅咧。就好似一张美丽的床，好软熟的床，而且床上边呢亦有呢个美女啊，好似呢佢生前所鍾意嗰种嘅境界一样。咁佢呢个贪心呢个欲念就起啦嘛。咁啊，原来佢喺抱之时呢，佢所抱嘅就系呢个铁床，呢个铁床里边。烧得红红啊，当下就变成呢个恶境啊！佢想甩都唔甩得啊！咁啊，烧到佢全身个通红啊，受呢个火焚烧之报啊！咁就名为叫做天藏地狱。个伏有地狱都名入个就天牛啊！咁啊，呢个牛就系铁做嘅。但是他就会不会走的喎，全身铁做，咁啊呢个铁的牛角呢更加是锋利啦，专门以呢个牛角啊去束呢个罪人的身体啊，使到肚破都肠穿啊。个伏有地狱就名曰铁衣啊，咁啊呢种就是生前咁啊喜欢啊浪费呢个金钱。在呢个衣着呢方面咧，过分嘅浪费啊，就或者贪心咧，偷别人好嘅衣服，所以堕于呢个地狱之中。咁啊，穿呢个铁衣，咁啊，全身咧被呢个火烧嘅铁衣啊，咁啊，烧透呢个身体都糜烂啦，不服有地狱。就名曰叫做千刃啊，刃咧就系刀，系锋利都无比嘅。咁啊呢个地狱里边好多嗰啲锋利嘅刀啊，咁啊响呢个空中飞腾，向住呢个罪人嘅地方咧刺过来，就名为叫做千刃地狱。咁啊伏有地狱啊，名曰叫做天牢。 驢咧同呢个马咧差多个样子，不过咧就比呢个马咧系少啲咁多。咁啊，现在呢个地狱里边所燃呢个铁炉啊，佢就专门咧运载呢个堕地狱嘅人，去到佢所应受地狱嗰个地方，去受佢呢个恶报。咁啊，佢就铁炉地狱。咁啊，或有地狱都名曰羊铜啊，铜咧就系金银铜铁嗰啲铜，羊咧就已经烧融咗啊，烧到嗰啲铜咧好似水咁样，当时滚隔热辣咧，咁啊灌入呢个罪人个嘴，使佢饮咗之后烧到佢呢个身内个五脏六腑啊。都变成咧系焦烂，复有地狱就明曰一个抱柱，咁啊个抱住嗰条铁柱，咁啊里边咧系空心嘅，咁啊空心嘅铁柱烧呢个大猛火，咁啊佢自己抱住佢，当然咧就受呢个猛火之所逼迫啦。不服有地狱，就明为流火啊！流火咧，即系流动之火，佢唔使用柴嘅，所谓热到所感啊！嗰、那个堕地狱人，佢去到边处，躲到边处，避到边处，嗰啲火都系流动啊，跟住佢啦，咁啊，随时随处都系烧于呢个堕地狱嘅人嘅身体。咁你就流火地狱，不服有地狱就名曰奸善啊！咁啊，呢个人生前咁啊，专一呢个嘴咧系做罪孽，或者讲呢个邪见嘅说话，或者杀害呢个生命啊，去食佢嘅肉，而且食得咧好添添啊！杀害佢之时。杀得残忍啊，令佢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咁啊，作下如是嘅杀生贪口腹之业，以及讲嘅邪知邪见嘅罪孽啊，或者毁谤三宝嘅罪孽啊，或者破坏别人名誉嘅罪孽啊！咁所以个堕于呢个奸邪地狱嗰条理咧，咁啊特别大啊！咁啊就响呢个地下之中，咁啊地狱里边嗰啲狱卒咧用嗰啲牛，将嗰条理都好耕田咁样耕去泥去拍，咁就叫做奸邪地狱。佢挖有地狱就名曰锄手啊！咁啊佢生前咁啊杀生害命之时。将佢所要食嘅，或者鸡鸭，或者其他嘅牲畜，咁啊斩其头，就剁其脚啊，一件一件咁样斩得啦吓，咁啊好好地咁嚟食。所以个堕于地狱之时，咁啊亦系咧遭到啊被呢个狱卒斩其头，断其脚啊。亦系好似一件一件啦，咁啊将佢斩开，咁就名为佢哋拖手地狱。咁啊或有地狱就名曰烧脚啊，呢个烧脚咧就系用嗰啲火嚟到慢慢咁啊煨佢嗰只脚，慢慢咁嚟辣佢嗰只脚，咁就譬如就杀生嘅人。咁佢或者對所殺害呢個生命啊，慢慢用啲火嚟到煨，用啲火慢慢去燒，咁啊因此墮地獄之時，亦係受咧被火煨，或者被火咧去辣嗰種嘅地獄苦。不服有地獄就明曰佢就大眼啊！呢啲屬於前文所講，或者嗰啲飛鳥，或者嗰啲鐵鷹啊。将佢嗰一对眼嚟嘅色，使佢无眼啊！呢种啊属于生前，咁个破坏三宝啊，盲呢个人天眼目，使到多人咧唔信三宝个光明， 所以感到地獄呢被那些鐵鷹飛利用，那就啄他們眼裡的痛苦。那麼佛有地獄啊，他的名曰他就鐵緣啊，那麼這個人生前那個坑坑成性啊，不肯布施，即使見到人餓死呢，他都不肯施一啖飯給人吃啊，又孤寒，那麼又尖酸，就又刻薄，所以他死後墮於這個餓鬼之中，那麼飢無得食啊，渴無得飲，他即使要飲要食之時，那麼亦都是飲這個鐵鉛消融的汁物，或者整個鐵鉛呢是吞落肚啊，那麼燒到自己啊這個心骨都難以抵受啊。都還有地獄就名欲爭論啊，那麼這一類人他生前呢那麼喜歡跟人家是爭吵的，他生前啊諸多的大道理他所講的一步一步好像完全都是真實，別人所講的呢好像沒有一句是真的，那麼專一跟人家爭吵跟人家理論，那麼令到人家這個耳根呢都不清淨，令到人家這個耳根呢沒一時安寧，所以我墮地獄之時他亦都在這個地獄之中啊，聞到人家這個爭吵之聲，令他這個內心不寧靜，亦都由於他這個爭論之聲，那麼令到彼此之間特別冤結仇，因此他墮於這個地獄之時亦都聽到很多呢那些埋怨的音聲啊，那些怨恨的音聲啊，那些不平的音聲啊，那麼令他這個耳根呢沒一時寧靜的，那麼他就爭論地獄啊。他或有地獄都不入他的鐵夫，夫即是斧頭，那麼鐵夫是斧頭呢，斧頭是鐵做的，那麼當然這個斧頭呢就不用說了，或者呢是斬他的頭，或者是斬他的腳啊，是一種行刑的器具。他或有地獄就名曰多塔，那麼他生前所謂無理取鬧啊，常常發這個嗔恨，所以他死後墮地獄之時他亦都被人呢是嗔恨他，那麼那些牛頭肉卒啊對他諸多的親恨啊，那麼當然就不是他種種啊所應受的地獄苦啊。不地藏佛言：人者天為之內啊，有如是等地獄，都其數都無限啊。那麼地藏菩薩呢就同仁者這個普賢菩薩講：你問個地獄的名號是怎樣，有多少嘛？他說：家我告訴你，這個鐵圍山裡面除了無間地獄、大阿鼻地獄，那麼其他還有很多地獄呢，就如我上來所說，所謂佛有地獄就名曰四國，乃至佛有地獄名曰多親，他這個目如果是數起來啊，真真正正呢是多多無量無邊無有限度那麼多的。那麼所以我們上文啊，那麼地藏菩薩答覆這個摩耶夫人所問，他說無間地獄粗說都如是啊，若廣說地獄罪氣等名及諸苦事啊，一劫之中都求說不盡。由呢個無皮之子，即係呢個光目女啊，呢個母親啦，咁啊佢答覆呢個光目女講啊，佢話八千歲中啊，都出白難境啊，說呢個地獄之上啊個苦啊， 直接犯罪都讲唔尽啦。咁啊，下文地藏菩萨啦，咁啊亦都答到圆菩萨讲个若果。如果广说地狱啊，各种嘅痛苦都穷劫都不断啊，咁啊可见呢个地狱啊，多年菩萨其数都无限啊，亦都系直指来到系警醒啊，我哋呢个做罪业嘅众生，从此咧要改恶修善啊。不要再中这个地狱之恩，也要招感这个地狱的苦报，就是地藏菩萨与这个宝莲菩萨所谓一唱一和，行言相应，化导我们的大慈心。他说更有就叫唤地狱，那除了上面的地狱之外，咁啊，仲有咧就叫唤地狱，咁啊何以啊叫做叫唤地狱咧？正因为啊，你堕于呢个地狱，受尽种啊痛苦之时，咁啊的确咧受到难以忍受啊，咁啊因此就发出一种咧，真系好凄惨、好凌厉。那种的音声就名为这个叫唤地狱，那么佛舌地狱呢，就这个人生前这个嘴造罪孽啊，所以堕于这个地狱之中，那么那些肉卒啊用个勾勾他一条脷出来，掹锁他那一条脷啊，那就名为这个佛舌地狱。咁啊，训练地狱就系嘅生前，咁啊，恭敬呢个三宝，或者在三宝殿中，咁啊，做出呢个唔清洁之事，所以佢堕于呢个训练地狱啊，常常没于呢个粪堆，在呢个尿河之间，所谓终生终世。乃至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啊，都闻呢个臭味之气啊，咁就叫做粪尿地狱。咁啊，穷锁地狱，咁啊堕于呢个地狱之中，俾条链嚟到缠住，用一把穷锁嚟到锁住，咁啊令佢举止动静咧，不能得到自由自在。个火像地狱啊，咁啊像咧全身都系赤火，咁啊呢个像呢个身咧已经够大噶啦，加上全身火烧啊，咁啊令呢个罪人睇见都惊慌恐怖啊！火狗地狱，咁啊火狗咧，咁啊在呢个经常讲啊，呢个灰和地狱个两岸。有好多狗嘅，呢啲狗嘅全身咧，好似嗰啲黑柴色，而且嗰啲污糟邋遢到得难形容啊！咁啊，再加上咧，佢个嘴都吐火，咁啊，呢啲火狗咧，见到嗰啲地狱嘅众生咧，就去追食嗰啲地狱嘅众生，咁就名为呢个火狗地狱。咁啊，火马地狱，咁啊马就俾人骑嘅，咁啊你堕于呢个地狱之中，你骑上呢个火马上边，咁啊呢个火马咧四处奔走啊，咁啊令到呢个罪人一方面被火焚烧，亦都时时从马上咧跌低啊，俾呢个马咧去踩去踏。个火牛地狱啊，咁啊从前咧在战国嘅时候啊，咁啊打仗咧有所谓叫做火牛阵喎，咁啊佢因为呢个兵力唔够啊，所以佢用嗰啲牛咧，每一只牛个角里边咧 綁嗰啲禾草，咁啊一聲號令下啦，千千萬萬隻牛啊，綁住有禾草嗰啲牛角一齊點火，咁啊點著火嗰啲牛痛啊嘛，所以火燭牛咪向前衝啦，咁啊牛嘅固然嘅馬力大啦，再加上火燒得佢痛啊，佢亂衝嗰種嘅勁力啊！唔係我哋普通嗰啲兵咧，所能擋得住嘅喎，咁啊因此就不勝亡。咁啊，現在呢個火牛地獄咧，亦係一樣。呢、這個牛咧，角裏邊咁啊有火燒，咁啊以呢個火燒着嘅牛角啊，去觸呢個罪人嘅身體啊，令佢咧係肚裂一長串。咁啊，火山地獄就係呢個山上咧，滿山啊都係有呢個猛火。若是墮於地獄呢個人，經過呢個山啊，被火焚燒，都變化為灰啊。但係雖然變化為灰，唔係就此就算數喎。嗰啲熱風一吹咧，佢呢個熱布之身又是生存。然後再受地獄苦，個火石地獄，咁啊嗰啲石頭咧就係用嗰啲火咧係焚燒啊，咁啊嗰啲石頭咧係燒得紅紅啊，咁啊呢個罪人咧，咁啊困在呢個火石上邊嚟到焚燒，個火藏地獄。咁啊，如上文所講過啦，火涼地獄涼咧，咁亦係一條橫梁啊。咁啊，呢一條橫梁就係咧，將呢個墮於地獄嘅人啊，咁啊，將佢咧懸化吊起，咁啊，下邊咧就以火嚟到焚燒。咁啊，火燒地獄。亦都如前所說，係將呢個罪人嘅牙，咁啊巨牙地獄啊，咁啊呢個巨就係有好多牙嘅，咁啊巨既然有牙，就係、是、解剖呢個罪人嘅身體啊，咁啊剝皮地獄啊，佢生前殺生剝皮，所以墮於地獄之中。佢亦都受呢個剝皮之苦，咁啊飲血地獄，咁啊即係通常講個血湖地獄啊，咁啊呢個罪人墮於呢個血湖地獄之中，咁啊俾嗰啲小蟲啊咬嚟食佢個血肉，個燒手地獄，以共呢個燒腳地獄，就係用呢個猛火。咁啊，焚燒佢個手腳，亦都係生前啊，所謂宰殺呢個生靈啊，你焚燒佢嘅身體所感到嘅惡報。個倒刺地獄，咁啊，將呢個罪人咧倒掛高懸，用呢個利器得割或者咧刺其身。個火屋地獄啊！咁呢啲業報所感啊，呢個罪人見到咧，好似係一間高廣嘅大廈。若是呢罪人入咗去咧，佢就自然火燒啊，受呢個大火之苦。個鐵屋地獄，咁啊全屋咧係用鐵所成，亦係猛火焚燒。若是罪人入去咧，同樣啊，而同一個火屋地獄一樣，個火狼地獄啊，咁啊狼咧最惡嘅，亦都最兇猛，咁啊狼而有火，就當然係更加咧猛利啦。所以地獄中嘅罪人，你遇到呢個火狼，一方面受呢個火狼。炮火焚燒，亦都被嗰啲火狼追逐而食啊！咁啊，以上所列出咁多嘅地獄， 都是地藏菩萨啊，发风普贤菩萨所问，有几多地狱的名号？每一个地狱里边有啲乜嘢嘅痛苦？所以地藏菩萨呢就一一说出，佢话如是等地狱，其中嘅各个各有诸小地狱啊，在呢个大地狱之中，咁啊仲有呢个小地狱。小地狱里边，每个地狱里边亦都具足呢有其他嘅小地狱。话划一就划二，划三就划四，乃至八千，其中名号啊就各个不同。第一地狱之中，咁啊具足一个地狱，或者二三四乃至八千，其中每一个地狱呢都有佢个名号，都有佢里边嘅实质啊，堕于地狱嘅罪人所受呢一种咁恶报应啊，系属于个个系唔错。个地藏嘅大菩萨告普贤菩萨，佢仁者使皆是那业菩提行恶众生啊，就业感如是。乜地藏菩萨同普贤菩萨讲，佢以上所讲咁多个地狱名号，以及里面佢所受种种嘅痛苦，咁啊呢啲都系啊那业菩提咒。咁啊嗰啲众生啊，佢行呢个种种嘅恶业，即系做种种嘅恶因，然后亦感到啊以上咁多种唔同嘅恶报之苦啊。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，系自作自受，就绝对唔系啦某一个人啊。好似我咧唔中意你噃，咁啊故意咧俾佢啲地獄痛苦你受，絕對都無可能。自己上天堂係自己一手造成，即係廣修十善啊，戒殺放生，咁啊恭敬三寶，讚歎尊敬，咁啊你修完善嘅善因，咁就上升天堂。若是话你十恶业都做齐，咁就下堕地狱啊！所以为善为恶，都系我哋一念心啊，好似一只手，你失正佢，扑低个手掌啊，又系呢只手啊，个手掌向上，咁咪亦系呢只手啊，呢个手掌向上。代表你一念心行善的上升啊！若是你呢只手的手掌曲低咧，代表你一念心行恶啊，所以堕落。你的手掌反上抑或向下，不离一只手，唔系第二只手啊！我哋为善上升，为恶下堕。都是我哋一念心啊，与人无关啊，都是你自己一念心啊。所以地藏菩萨又讲，佢话业力就甚大啊，能敌衰微。我哋通常讲呢、这个衰微山咧系最高嘅，所谓八万四千由从高啊，呢、这个衰微。虽然是高，但我们的业力呢还高过这个衰微啊。但是能心巨海、啊、我们通常说这个大洋大海是最深的，例如我们所知的或者是太平洋或者是大西洋，那么实际上究竟它这个最深处有多深呢？到现在为止啊，都不容易有人察觉得到啊！但是业力仲要比呢个大海仲要深啊！ 所以最后一句就能上升到咁啊，唔是咁大嘅业力，高虽微，深如巨海啊！咁啊，呢种嘅罪孽之力呢，能上我哋呢个出世嘅圣道啊！若是我哋做咗呢个罪孽，堕落都尚且来唔切啦，仲边至有机会上升呢个天上享福？更加唔使旨意啊，得到呢个出世嘅解脱。所以呢个罪孽的量系最大，能敌过呢个衰微，能深过呢个巨海啊？点解呢？因为佢能够障碍我哋个菩提心，能够障碍我哋呢个出世嘅正道。嗰个事故众生莫轻小恶，都以为无罪喎。咁啊，在呢个《梵网菩萨戒经》里边都讲啦，佢话莫轻小罪，都以为无殃啊。水的虽微，都渐形大器啊。刹那遭罪，都殃堕无间，一失人生，都万劫不复啊。咁啊，说明你唔好睇佢啦，好似一滴水。少少一滴水啫，有乜嘢用处啊？但系你渐渐一滴一滴加起来，佢就成为一大江水啊！就譬如你唔好睇呢个少少个过处，好似无关重要啊！咁啊，积多个小过咧，就成为大过啊！到此咧，堕于恶道。失咗你嘅人生，你就后悔无及，神慈嘅木盒啊，从此都障住自己呢个圣道。所以地藏菩萨讲：以是之故，我哋呢个末世嗰啲苦恼众生，大恶固然系唔好做啊，即使死恶都唔好睇小佢啊！你唔好以为小小地嘅恶。以为咧唔紧要嘅，实际上积小恶就成为大恶啦。佢死后有报，就千菩受之啊！咁既有如是嘅小恶，积大恶，到到你死咗之后，有呢个报应嘅，唔系话人死如灯灭，乜嘢都冇啊，亦唔系话人死咗之后。做翻为人，即使做恶都唔会堕落，绝对唔系咁样讲法。人可以堕落，但系畜生亦可以上升啊！所谓十法界因果系平等啊，如是嘅因系招感如是嘅果报，所以你即使系小恶小罪，积少就成大啊！咁啊，死后就有一定嘅报应。个千菩嘅受之啊，唔好话大嘅罪孽，你受呢个大嘅恶报系自己受啊。即使系少少嘅恶处嘅罪孽，一个少少嘅罪孽啊，亦都系自己受。我话千菩嘅受之，个父子之亲。就其路过边啊！即使两父子咁啊，够晒亲切啦。所谓骨肉之亲啊，啊，即使系两夫妻啊，咁啊够恩爱啦。但系其路过边啊，等到生死分离之时，如果佢知得你系堕于呢个恶道噶，佢亦都唔肯跟你去啊。亦都等于话老豆做罪孽与呢个仔系无关，仔做罪孽呢与老豆无关啊！法律人情亦都系一样，边一个人做罪，边一个人发法，咁就边一个人受呢个法律裁判。咁啊，即使至亲 的眷属，最好的朋友啊，都无法子代替啊。所以话纵然相逢，都无肯代受啊。冇一个人咧肯当你嘅受呢个地狱苦，咁啊，亦都只有话靠自己咧，唔好做呢个众业之因啊。咁啊，永远得到解脱，就唔会受呢个罪业之果啦。咁啊，我今嘅成佛威力，佢略是地狱啊，尽报之时。佢话我现今地藏咧，就系成佛嘅大慈悲威德力量加倍之故，所以我先至说出以上呢个种种地狱嘅名号。以及每一个地狱里面咧，寻觅思义啊，里面所受嗰啲报应嗰啲苦事，咁啊略略咧如果说出，都系成佛嘅威德神力加倍而说嘅。个唯愿能者啊，一暂听事宜，就系、是、咧我希望好缘无生啊，你咧暂时。咁啊，聽聽啦，我所講啊，呢個上落，呢個種種地獄嘅名號及之苦句之事。個普賢就答言：，不如以九之三惡道報，莫人者説啊！嗱，咁啊，普賢菩薩，咁啊，聽見地藏菩薩咁同佢講，佢話：我成佛嘅威德神力，除了上面所讲的地狱名号之外，咁啊，仲有呢个地狱咧，点样啊去治呢个罪人所受嘅苦咧？咁啊，个别都说出啊嘛，咁呢啲完全咧都纯粹啊，系佛嘅慈悲力加倍，然后先至说出。所以愿啊，你普贤仁者啊，咁啊暂时咧听我讲下，个别咧说出呢个地狱嗰种嘅苦况。咁所以地普贤菩萨就答复，佢话我啊九支三恶道报，佢话我根本就唔使听，点解咧？普贤菩萨。古佛在来，现在护持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啦，系现个大菩萨身，难道佢唔知得呢个三恶道报吗？佢自己亦都系修善业，发菩提心，先至可远离三恶道，而入佛位，现菩萨身。助佛转法轮，而佢自己亦都常常花到无边众生，免离众生呢个三恶道，就等于话佢自己当年对呢个三恶道嗰种嘅恶道嘅理论，以共咧情况啊，肯定系知得一清二楚。咁啊，当然咧佢就唔使听啦。意思即是说，我虽然是不用听的，但是现在我问你，究竟地狱有几多种，有几多个名称，以及每一个名称里面，究竟这个地狱的种痛苦是怎样的，那更是我问你，但是你就答复我，我们两个一问一答。等于话就唔系为我哋自己啊，而系令呢个末世嘅众生，藉着我哋呢个一问一答嘅因缘，而知道呢个地狱嘅苦报啊。咁啊，从今以后咧，就唔好做呢个地狱之因啊，嚟到招感呢个地狱嘅果报。咁啊，从此咧。发菩提心啊，咁啊先至解脱有望，所以话莫人者说啦。咁啊，我咧久已知道三个道步，咁啊现在希望你地藏菩萨仁者啊，点解要说出呢个地狱名号？ 使我地獄裏面種種的苦舉呢？目的就是令後世末法一切的惡行動生啊！文人者說就使靈歸佛啊！這個就說出普賢菩薩之所以問啊，地藏菩薩地獄的名號與個裏面的內容啊，種種的苦境情況怎樣的目的，就是在於你地藏菩薩說出之後啊，咁啊，使到呢個後世嗰啲末法嗰啲苦惱眾生啊，所謂嗰啲行惡業嘅眾生啊，聞到你仁者地藏菩薩咧説呢個地獄嘅名號，以共地獄嗰啲苦況啊，咁啊，從此咧生呢個警惕心，因為地獄咁苦，有邊一個人中意去受咧？咁啊，你唔想受呢個地獄？種種痛苦亦都好簡單，你只要畫線唔好做惡啊，你就可以免離呢個地獄痛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點樣畫線法呢？咁就使靈歸佛。咁啊，最善嘅所謂善中之大善嘅，我哋就要歸於佛，歸於佛，歸身。歸依三寶啊！三寶是世間的良福田，三寶是苦海的明燈，三寶呢就是我們一種的智慧大光輝，我們歸依三寶，以三寶為師，那我們就可以依三寶的道理的修行，從此就免離这个地獄之苦，因为我们归依三宝，那么既依三宝的善法的修行，我们言行举止都向善啊，即使少少恶，我们都不做，那么这个恶因断尽啊，那么还哪次有这个地獄的苦果去受呢？此就是普贤菩萨啊。咁啊，要地藏菩萨说出呢个地獄名号，以共种种个苦具，各种嘅原因，以共目的，就系为我哋啲末世众生之所警惕，从今唔好做恶行善，而得生天堂佛国，永离地獄之苦。咁啊，讲到呢处。時間係已到啦，咁啊向阿文唱，扶於明日。